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46章，故意。 袁子峰以为留下来的房间可能会是套房，会很大，可当他推开房门那一瞬间愣住了。这温泉山庄主要是采用的日式温泉结构，房间里都是榻榻米啊，房间不过20平米左右，进去了把鞋子脱了，里面全是榻榻米式的床，他不仅要跟李琴书同床共枕，还要特别局促的同床共枕。袁子峰松开行李箱，往浴室里看了一眼， 哎，得，这浴室居然是半透明式的，很可以，很刺激。 他面上不动声色，李琴书却无奈道：“ 嗯，我都说了这里的房间不行，我再去问问有没有其他的房间。” 他转过身，还没来得及走动，就被袁子峰给一把拽住。 就这样吧。我倒没什么，你激动什么呀？ 李琴书骑虎难下地皱了皱眉，到底是没再继续说什么。袁子峰把他的睡衣拿出来叠好了，放入李琴书的手里。 去洗澡。 你先去，我出门时洗漱了。 袁子峰看了一眼半透明式的浴室，又看了眼李琴书，眯着的眼睛里闪过一抹促狭之色，然后意味深长地开口道： 哎，李叔，你害羞啊？ 李琴书被他这么一喊，身上鸡皮疙瘩掉了一地，一阵寒噤之后道： 没有的事儿。 是吗？ 袁子峰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突然凑上前去，捏住李琴书的下颚，用手背蹭了蹭他的脸，在李琴书彻底暴走之前松开了手。 哎，我去洗澡。 李琴书因为尴尬呼吸都有些乱了。袁子峰打开浴室的门，走进去后不由分说地开始脱衣服了，他一点也不介意浴室是不是半透明似的，反倒挺乐意是全透明的，可惜这里不给他这机会。于是从李琴书的角度看来，只要一侧眼就能看到那浴室里影影绰绰的年轻身体。袁子峰把衣服脱得干干净净的，侧身站着，打开热水，兜头浇下的同时微微弯了弯腰，露出精瘦有力的背部。其实从外面只能看清楚一个轮廓，但即便是轮廓也足够让人心慌意乱了。李琴书叹了口气，他哪里还想不清楚袁子峰是故意的呀？打开手机看了一眼，心道： 这次回去是真得让厉雨锦把袁子峰给搞走了，不然再这么下去，我和他之间的关系会朝哪方面发展，我自个儿都掌控不住了。 袁子峰洗完澡出来，李琴书已经睡着了。他侧卧着，微微蜷缩着身子，双眼紧闭，睫毛在眼下透出了一片暗影，如扇形的眼睫毛微微抖动着，眉心皱起来，像是梦到了什么不好的事情。袁子峰没吹头发，怕动静太大把李琴书闹醒了，于是用毛巾随手擦了几下。李琴书睡得很熟，袁子峰坐在他身边认真地看他。李琴书真的很白，凑近看甚至能发现青色的血管。他睡觉的时候极其乖巧， 一点儿也没有白日醒着的时候那种让人别扭的成熟感。袁子峰没忍住伸出手，用指腹蹭了蹭对方的嘴角，柔软的触感。袁子峰深吸了一口气，凑上前吻了吻李琴书的鼻尖。李琴书似乎有所察觉，眉头一拧，嗯了一声，翻了个身，朝着另一边睡。乖巧的睡姿陡然一变，双手双脚大喇喇地敞开来。袁子峰好笑地看着，待到头发干得差不多了，才将灯全都关掉，也睡了下去。他刻意地和李琴书保持着距离躺着。袁子峰迷迷瞪瞪快睡过去的时候，突然觉得一条很重的腿搭在自己小腹上了，他被压得倒吸了一口冷气，睁开眼一看，李琴书一条腿勾着他，睡得正熟。袁子峰皱着眉头想将李琴书的腿挪开，这人却不知疲倦地一次又一次搭上来，似乎一定要抱个东西才舒服似的。袁子峰被他弄得满脸通红，他只好僵硬地躺在那儿，不敢再动弹。大概过了十多分钟，李琴书将脑袋埋入他的脖梗之间，袁子峰整个人都僵住了。他正琢磨着要不要把李琴书给弄开，忽然觉得有什么温热的东西洒在自己脖子上。袁子峰一愣，听到对方吸了吸鼻子，低着声音喊了句什么。他喊了两个字，袁子峰熟悉无比的两个字。袁子峰眼神渐深，又听到李琴书喊了一句 阿锦。 其实李琴书忘不了李雨锦，这在袁子峰的意料之中，可是当听到的时候还是觉得不舒服，毕竟十多年的岁月，这岂是朝夕可以忘记的。只是平日里李琴书都表现得太过于正常，根本不像是个刚刚结束了一段十多年恋爱的人，所以袁子峰才逐渐忘了这一茬了。可是今天晚上彻底让他意识到，李琴书从始至终从来没有真真正正的彻底忘记过李玉锦，他心里的不舒服达到极致了。李琴书低声念叨着什么，说的是梦话，袁子峰凑近了去听也听不明白，只能听他一遍又一遍地说梦话。难怪好几次李琴书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都有些肿，原来是在梦里哭过呀。哎，袁子峰心里酸唧唧的。李琴书抱他抱得很紧，像是抓住救命稻草了。袁子峰自己都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才在李琴书的梦话里头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。第二天他醒的时候，李琴书已经不在屋里了，榻榻米上东西散乱得很。袁子峰坐起来缓了会儿，房门被推开，李琴书手里拿着一碟子寿司。 醒了？ 他笑得很轻松，看上去并无异样，似乎昨天晚上哭的那人不是他。袁子峰甚至觉得李琴书都不知道自己晚上还有这种情况。 哎呀，你起这么早啊？ 袁子峰捏着自己的眉间揉了揉，问道。 拿的什么呀？寿司啊？ 嗯，都十点了。 袁子峰迷迷糊糊地呜了一声，没睡醒的样子透出几分可爱。李琴书没忍住揉揉他的头。 哎，对了，刚刚我出去买寿司的时候看到你的朋友了。 朋友？ 李琴书拿了一个寿司递给对方。 对，就是那个叫谢辽东的小朋友，你不知道他也在这里吗？ 谢辽东？袁子峰一下就清醒了。 他一个人来的？ 嗯，好像不是吧，一大堆人呢，男男女女的，你不知道吗？ 袁子峰这才隐隐约约想起什么来，好像放假前谢廖东是约他去泡温泉来着，他当时满门的心思都是李琴书，二话不说就拒绝了，哪能想到居然在这儿撞上了。袁子峰有点烦躁，他一点也不想李琴书被那群人给发现了。李琴书见他心情不愉，猜测道， 怎么跟他吵架了？ 没有，我去洗漱。 袁子峰努力把自己头发，李琴书嗯了一声，目送袁子峰进了浴室，这也才开口道， 这地方能玩的东西挺多的，剑术、游戏、唱 K 什么都有，大家一般都是晚上泡温泉，你看看你白天想玩些什么，我先去前台把票给预定了。 袁子峰咬着牙刷从浴室里支出个脑袋来，头上还翘着几根毛。 那个李琴书啊，我们看电影吧。 啊，电影？ 对呀，窝在酒店里看部电影呗，懒得出去溜达。 出来玩就只…… 哎，你赶紧找部电影，我待会儿洗漱完了出来就看。 袁子峰想的很简单，他不是很想让李琴书跟那堆人撞上，所以干脆不让他出门。虽然他知道这样也是徒劳无功的，两个人不可能一直不出门，但是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吧。李琴书虽然有些搞不懂袁子峰的心理，但还是依着他的意思找了一部片子。袁子峰洗漱完出来，李琴书直接按下了播放， 放到一半袁子峰才意识到这尼玛是一部恐怖片啊。 他扭过头瞪了一眼李琴书， 你故意的吧？ 李琴书笑着调侃， 你胆子太小了，得练练。 电脑屏幕上女鬼正好发出一声惨叫，袁子峰也跟着惨叫，下意识地往李琴书的身上靠。李琴书似乎很乐见其成，笑弯了眉眼，甚至揉了揉袁子峰的脑袋。 哎，别怕别怕啊，呼噜呼噜毛吓不着。 袁子峰咬牙切齿， 李琴书， 书在呢，小袁同学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儿吗？ 我揍不死你。 袁子峰扣住李琴书的后颈往后扯了一把，恶狠狠地瞪他一眼， 我看你是找死呢吧。 李琴书只笑，笑意渗透进了眼神里去，带着几分温柔细碎的星光点点。袁子峰凶狠的表情突然就顿住了，他紧盯着李琴书的嘴唇，下意识的想要靠近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